婉婷的没什么不同，开启了4月2号周一晚上的爱的更久点。谢谢王若小智的提醒，丽，假期还有两天，不是四天。看来你是个很认真的人。我的脑海中勾勒的是周五，因为有转播的关系，所以爱的更久点呢将会停播一期，所以那天对我来说是休息的，因为清明当天我也要直播。对，大家还有两天，我是四天。不管怎样，全新的2018年第二季度就这样开始了。第一季度的所有遗憾，还有那些未完成的，都可以在全新的季度当中，一天天的努力，一天天的去实现。包括点歌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下面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倔强》。有很多即将要参加重要考试的朋友，非常需要这首歌的鼓励。那我们就要送给这位叫做朗天的朋友，他发来私信说，我想在夜里听到这首歌，告诉自己再坚持一段日子，用你的倔强去对抗那些懒惰，甚至有时候的脆弱。好啊，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唯有自己是最好的力量。 让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扛。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人啊，一定最疯狂。我只是我自己的身，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放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感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风光，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把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战是不是天堂就算希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歌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战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就这一次让我的生长。 好的，你要的歌已经送到了，希望为你充的电量能够让你持续待机，能够让你更懂得在一些绝望的时刻绝不会让自己失望。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四月二号周一的晚上， 爱自己就 关键词， 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雨珠子，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孤注一首诗，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 这首来自林俊杰的关键词，想到了读过的一段话，今天也在微博上和大家分享。他说米开朗基罗曾经认为每块石头里都藏着一个雕像，雕塑家呢要做的就是把石头上多余的部分去掉，帮助雕像显现出来。后来呢，一些心理学家便由此提出了亲密关系中的米开朗基罗现象。他们认为亲密关系中的双方也是彼此的雕塑师，并通过认知和行为上的引导，使对方更加趋近或是远离各自的理想自我。换言之，我们都需要一个对方来完成我们自身的从石头到雕像的塑造。这番话可你慢慢品一下啊，渐渐的你会发现，就像刚才歌里面所唱的，有时候你会发现爱有让你又慷慨又自私的时候，那一刻可能就是当你开始战胜了小我的部分，原来在爱情当中的那些对自己而言很重要的东西其实也无关紧要，因为它是很自我，慢慢的会融为一体变成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也希望你在听这档节目的时候想到了他，或者是渐渐发现自己因为他真的变成了更好的人。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每一首歌里面都会有一些美好的愿景。下面这首歌好像是第一次在节目中播，因为马上就要清明小假期了，发来私信给我的这位叫做张梦生的一位朋友，要带喜欢的人去旅行咯。 间换新的心情，哦，我的 lady， 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尝过风和雨。我想要带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 这首歌一定是在很多的小视频当中你都听到过，带你去旅行，马上就要放假了，希望你能够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其实去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块儿去，只要是能够和他在一起，我想哪怕是家里小区附近的一些小饭店呐、啊，或者是这个让你们觉得很有感觉的地方，都是一次很浪漫的短途旅行。就这样，希望你好好的在第二季度当中能去到想去的地方。下面这首歌超级的老，但是它的感染力却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还会让你觉得 没有什么。 诶，是这首歌。 4, 3, 2 快了吗？是的，今天晚上是一位70后的朋友特别要点播这首庾澄庆的《快乐颂》。他说一晃就40岁了，很想在年轻的时候听过的一档节目当中为自己点播一首歌曲。看来我们是同龄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一步就是向后退一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爱一个人让全世界知道，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你快乐吗？我想一下， 快乐吗？这个问题呢，在这首歌当中已经问了26年了。这是一首在1992年7月份发行的歌曲，一晃呢26年过去了，可能有都比我们很多在听节目的听友年龄还要大。你快乐吗？其实此时此刻啊，在北京今天天气不算好的夜里，或许有些正在加班的朋友情绪是有点荡。那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乔笑、倩盼、倩西 LQL。希望你能够抓紧时间，提高效率，早点把工作做完，早点回家。天气不好的时候，其实躲在家里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会和自己心平气和的相处。上半时段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刚刚其实你们也听到了一个小开头，这首歌在这样的天气当中真的会让人的整个状态舒展一点，我们需要舒展。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韩，巧克力的力，我们下半时段继续。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3月30号，第11期歌手中，著名摇滚歌手汪峰翻唱了一首女生的小情歌《空空如也》，并将萨克斯 solo 和响指元素加进了编曲里，通过独具特色的汪式风格，进一步强化了原曲的意境。不仅带来了全新的视听效果，还成功吸引观众一起互动，将全场观众的情绪带入音乐中。作为首发歌手之一，张韶涵以一首《漫步云端》串烧自己的金曲，呈现5分钟专属演唱会，将全场观众的记忆带回青春时代，无数感动，最终也取得了全场第3名的好成绩，提前进军总决赛。众所周知，作为歌手的张韶涵在入行之初，首先涉及的是演员事业，而《漫步云端》正是他在成名剧《海豚湾恋人》里初次登台时演唱的歌名。4月3号，情歌王古巨基将携手腾讯音乐为歌迷送上古巨基乐视 Music Live 定制版线上音乐会。直播当天，古巨基不仅会贴心和粉丝展开答题互动，更让人兴奋的是，他还将变身点唱机，直接身穿浴袍在浴室中开唱，实时满足歌迷点歌需求。继光泽去年年底正式发布新专辑第一轮和台湾情歌圣手姚若龙联手的五首情歌《中毒》等等，今天光泽正式发布了第二张专辑第二轮主打歌《寂寞的夜》，整张制作、编曲和作曲全部由光泽亲自完成，整个专辑的制作水准以及规格充分感受到光泽对音乐质感不懈的追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人间四月天的第二天晚上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我们出没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不管是想给谁点歌，老歌、新歌、中国歌、外国歌，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 以前人们在4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 知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样。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如果有来生，这首歌呢也唱到了，以前人们在四月天会去做什么，现在的人们在四月天又会去做什么呢？其实每一个春天的到来都会让我们怀揣一个美好的梦想，播下种子，等待秋天的收获。人在等待当中一定会发现着变化，同时也会一天一天的接近上天给你的福报。我是一只哭鼻子的猫，我是一只的哭鼻子猫，哭鼻子猫，这个名字哈，是你。他呢，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歌送给心爱的他，一起听广播的他。说过去呢，曾经很多次留言点歌都是很悲伤的歌，而如今呢，他们终于在一起了，感觉每一天都是艳阳高照的，外面的天气都不重要了。他一直坚信爱是真心换真心，所以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你我他，愿每一个用心爱着这个世界的男孩女孩都能被温柔对待。光良的第一次和童话都同样的受欢迎，今天晚上第一次没有在直播间，但我相信你们的故事就像童话里所说的那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是一只的哭鼻子猫，祝福你们。 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有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 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 听这首歌都有一种皆大欢喜，一种特别圆满的感觉，送给这位终于找到了真爱的听友。相信听一档温暖的并且一直柔软的点歌节目，也会让你遇到他，拥有好运的。我做这档节目真的是很长很长时间了，从我刚刚出道开始做音乐礼品卡，然后后来做了很多档点歌节目，直到今天依然在晚上帮你送歌。可我不曾想过我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新听众。只吃葡萄的猫你好，你说可能你做这档节目很久，但我是你的新听众。上周四呢偶然听到这档节目，虽然只听了20分钟，但是慢慢就觉得进入了状态。现在呢很想点播一首歌，也许是冥冥中在水星逆行的过程里我们就这样又重逢了。我亲爱的听友，不管是多年前曾经帮你送过祝福，还是多年后我们又偶遇在电波当中，都谢谢你还保有着收音机情怀，让我在电波当中送给所有的哈尼听友。 儿子工作不是我操心，梦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